哇，那太准时到了哈，好像还有很多人没来。不过，我们就先开始讲点闲话，然后上课好了。这次啊，这堂课开始，我们要进入强制处分的总论嘛。那其实我的分章有点打错，就是有点弄错了。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第九章直接做全部的这个强制处分的说明。就是我是说这一本啦，我在讲什么？反正这一本就是我们来全部来做一个强制处分的说明。那我们先讲总论，然后会附带的提到一下关于证据法则的东西。然后第十章开始，第十章里面在讲强制处分的各论，也就是各种的强制处分。那大家有学过刑事诉讼法，当然都会知道刑事诉讼法上强制处分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它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其实呢，从九十一年吧，民国91年还是92年，我忘了。那时候修法以后，对于强制处分做了还蛮大的修正。在那之后呢，整个强制处分的程序啊，就是比较会合乎学者的一些基本要求。所以现在的话，其实可以说近十年来，就是重要的不是强制处分它的程序本身，而是重要的问题是说，强制处分程序是长怎样，然后当国家违反了这些强制处分的程序之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所以重点其实是到了后面证据能力、证据总论那一章里面，证据论里面我们所要讲的。所以呢，但是前提的话，我们说要违，就是国家机关然后诉讼程序违反强制处分程序的话，那当然你们还是要先知道说强制处分程序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才知道国家机关到底有没有违反强制处分程序。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对于强制处分程序做一个通盘性的了解。那在这部分我大概预计会花个4堂课，包括传统的强制处分，包括新形态的强制处分。那当然其中不免的都会先提到原本要在第九第十，所以第十一章我们再提到的证据法则。对，那不过大家我想应该也都有些基本概念，而且之前其实我们也有提过一下关于证据法则，包括证据排除或是所谓证据禁止。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其实之前在被告在讲那个希望主体被告的时候，有讲过关于被告讯问那边其实就已经提过证据法则这个东西。那在强制处分总论各论里面，我不免都会提到说关于证据能力的部分。那我本来在编讲义的时候，我是有在想说要不要把强制处分跟证据能力的总论放在一起先讲，但是后来又觉得编起来还蛮不顺的，所以就放弃了。那大家假设听不懂的话，下课就是可以尽量来问我。对，就是证据法则那个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课好了。大家来翻开第一页，看到这上面第九章强制处分总论。我觉得这是刑事诉讼法里面啊最麻烦、最复杂的，然后又要花脑袋，复杂又要花脑袋的，应该就是强制处分照证据法则。我最近在编那个证据法则部分的讲义，然后就是大概每天是3点睡、7点起来，对，然后就是。唉，实在是劳心费神啊，对啊。我来抱怨一下高点好了。你知道当时我就是来面试以后啊，来面试这边里面没有导师哦，老师在那边吗？没有哦。好，就是我当时来面试以后，面试大概是2月初还是1月底的事吧，对啊。那我们开课是什么时候？3月2号嘛，对不对？我记得是3月2号开课。对，那所以就是等于我的整个就诊期间，就是就补习班期间。就是整个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然后好，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牺牲我的整个，就是寒假大部分的时间来编讲义，然后我就是编很快的编到80-90页，然后结果我学生一叠就把它摔坏了，而且还救不回来，所以里面就80-90页就不见了。所以一开始给的各位第一、第二回的讲义就还蛮薄的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上厕所的时候想要用卫生纸，会不小心拿错东西拿成讲义这样？对啊，总之就是。就是里面 我今天看了一下，发现就是有一些错漏啊，或者是好像看起来没有讲很清楚的地方，就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上课会把它补讲清楚。那这边跟各位说一下抱歉，顺便再骂一下高一点，为什么只给我一个月就准备一个律师司法官班，真是有点过分。好，那我们开始讲强制处分总论。来，讲总论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要进入各论嘛，所以我们先来讲一讲强制处分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有学过的，就是耐着性子稍微听一下，复习一下。来，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看说强制处分的目的。强制处分的目的，它是干嘛？国家是不是随便在做一个所谓的强制处分？不是，国家要做一个强制处分，强制处分一定是干预人民基本权，我们才会称它为强制处分。那所以这些国家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行为，它有一定的目的在。这些目的在于什么呢？下面说几次，目的或是在于确保被告到场，或是在保存证据，或是在于刑法保全刑法的执行。保全被告到场，或是保全证据，或是保全刑法的执行，这样子三个目的。被告到场，我们才能顺利的进行一个刑事审判程序。基本上所有的刑事审判程序，被告应该都要到场，除了一些可以书面审理的，或是很轻的犯罪，被告可以不用到场也能宣判的。这之后我们会讲到那些例外。那被告原则上不到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刑事诉讼程序。那证据呢？证据也是审判中所需要的，要有证，检察官负刑事责的责任，那他一定要有证据才能证明被告有罪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刑罚的执行，当然了，被告我们基本上是个自由行嘛，对。那被告不在的话，那你要执行什么自由行？或是被告不在的话，你要找谁来缴纳罚金？好，强制处分目的在此，然后再来对于强制处分的一个定位。之前我们在上第八章诉讼行为的时候有提过，就是强制处分。它也是，其实也就是一个广义的诉讼行为底下，但是因为强制处分呢，基于它会干预到人民基本权利，而且甚至会影响到诉讼能，不好意思，证据能力，会影响到证据能力。所以呢，我把它特别放，就是独立出来放在另外一张讲，不把它当成一般的一个诉讼程序，不然诉讼程序那一张会变得很肥。对，好。它传统见解上，从形式上就把它定位为一个诉讼上的行为，对。那所以原则上，它不用个别审查其是法或妥当与否，没有这样个别审查的必要，要跟本案审判一并接受审查。这边是在说什么呢？像是一些救济的程序，那像强制处分一些救济的程序，那基本上会有什么？抗告或是准抗告，像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特别的救济，而不是跟本案一并审查。那假设跟本案一并审查的话，那就是没有个别救济的方式的管道嘛，对不对？那跟本案一并审查，例如什么？就是在判决里面，举例而言，今天一个证据被法院采纳作为证据之后，然后法院下了一个判决，那。之后，被告就该判决做上诉，上诉审法院再审查说，前审法院的这个证据其实应该是没有证据能力等等的，就是该怎么讲？前审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一定会先就所调查的各个证据，然后去判断他的证据能，他有证据能力或是没有证据能力。假设今天。强制处分的程序违法，那法院必须要对这个强制处分，这个违法强制处分，然后所取得的证据去说明说为什么他今天是有证据能力或无证据能力，他才能下一个判决。那假设今天经过上诉以后，上诉人法院要以这个判决，这个判决所以为基础的这个证据。然后来做判决的话，他一样要再审查一次这个证据，他取得的程序是否有所违误。所以像这样在整个判决之中一并审查的情形呢，这样子就不叫做个别审，就是个别审查其是否或妥当，就 不能叫做个别审查其实是否或是妥当，就是用整个判决去审查，这样无了解了，应该无了解了，无了解。好，假设今天被告在审判之中，那法院羁押之好了，法院对他做一个羁押的裁定，但是被告他自己却觉得说，我今天并没有符合任何，我今天并没有任何羁押的法定事由存在，那这样子的话，法院可不可以羁押我？不行嘛，对不对？那假设我今天对于羁押的决定，就是法院的合议庭的决定，所以我对这个决定做一个什么抗告？这样是一个个别审查其释放与或妥当与否的救济的途径。但是假设我今天假设被告好了，假设被告他今天就是好，他一样被羁押，但是他没有提起抗告。那后来啊，换一个情形，假设被告在侦查之中被检察官居然去开了一个押票羁押被告。那大家知道羁押现在是什么法官保留原则吗？假设凭着一个检察官所开立的押票去羁押被告，那这时候显然是一个什么违法的羁押，对不对？那违法羁押之后，在羁押之中讯问被告取得自白，诸如此类好了。那这时候基于一个违法羁押而来的自白，如何？156条的第一项，他说，被告的自白要非出于非违法羁押等等不正方法的时候，他才可以作为证据。换句话说，违法羁押之后所取得的被告自白，他是不能作为证据的。那假设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证据是出于这个被告自白，这个证据是出于一个违法的羁押，然后他审查到了这一点，最后认定该自白无证据能力，而以此为基础做一个判决的话，这时候呢，这个他不是该怎么说？这时候被告他并没有就该强制处分、该羁押的强制处分单独的去做一个个别人的审查其是否与否的救济，而是跟着整个判决之中，在判断所有证据的有无证据能力的时候，一并的审查。所以他不是就该强制处分的个别审查，安内无了解吼，无了解吼，太好了，好。由于强制处分是一个国家机关侵害，这边讲侵害可能不是很好，写干预好了，改一下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行为，所以宪法上对于强制处分有相当的要求。那宪法上呢，尤其哪两个我们常听到的原则跟强制处分最最有关系的？第一个，法律保留原则；第二个，比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好，宪法上有 sense 的应该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这时候我们刚刚定义强制处分为一个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行为，那对于人民基本权的干预，那理论上就应该要第一个法律保留，第二个符合比例原则。法律保留比较偏向形式面，比例原则偏向实质面的审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来，这两个原则最重要而且具一般性，那任何对于人民权利的限制都应该要符合上条原则嘛。再来，宪法第八条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正当法律程序。第八条的规定基本上就是正当法律程序，当然它还有详细的其内容为何这样子。那不过我不是教公法，也不是教正当法律程序的，所以呢，之后我们就是有提到跟刑事诉讼有相关的部分，我们才会特别讲。不过之前我们有提过，宪法上第八条正当法律程序跟第十六条诉讼权的规定，都是刑事诉讼法上刑事诉讼学者在论述一个规范的宪法基础的时候，常常会去探讨或研究的。对，那所以的话，大家应该对这几个都要熟悉啊。第一个法律保留，第二个比例原则，第三个 正当法律程序，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诉讼权，第十六条诉讼权，下面的空格顺便填起来，最下面没有到最下面了，中间了，对，好，那我们先回来上面，宪法第八条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国家对于人身自由长期限制的程序，这边括号以羁押为主，对于人身自由的长期限制的程序以羁押为主。以羁押为主的意思就是除了羁押还有其他的对于人身自由的长期的限制的程序，这样的程序除了第一个要实质正当，之前我们讲法律正当法律程序就讲过必须要实质正当嘛，然后而且除了要实质正当之外还应该要有谁，有法院，法院圈起来，法院决定之，这个东西从释字39284年的释字392之后，那大家都一直会关注这一点，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在讨论上还是几乎都把它限缩在一个长期的人身自由的居处，像是羁押，而短期人身自由的居处的话大家不会讲到那个必须要绝对必须要法官保留这件事情，那有部分学者有争议，不过我们就照通就是通说的概念整个走下来，那之后到讲到羁押，讲到具体逮捕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就会讲到。来，最后对于基本权的干预，应该要容许人民有救济之道，救济圈起来一下。救济这个东西呢，是宪法第十六条诉讼权所保障的核心领域，诉讼权。那你们就是这边有两个注啊，那个下面那个注的话，那三号解释呢，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不过它并不是跟刑事诉讼那么密切相关，所以我没有放在这本里面，对，不然看起来像在混页数啊。好，那法律保留原则跟比例原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内容吧，就算不是那么了解也知道一个皮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学刑事诉讼法不是学公法，所以我们至少知道个皮毛好不好。来，法律第一个刑事面的要求，我刚刚说法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偏向刑事面的要求，刑事面的要求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或者说合法性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在干预人民基本权的时候，这个公法行为呢要经法律授权，而且要依法律所定的要件行事，经法律授权，而且依法律所定的要件行事，也就是说，第一个法律要规定说容许国家干预人民基本权，第二个它要规范相当的要件，让国家在符合这些要件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干预人民的基本权。那第一大前提是什么？还是一样嘛，人民基本权的干预，有干预基本权，强调法律保留原则。那我们刚刚就讲了，强制处分一开始我们给它定义就是国家它会干预到人民基本权利的一个公法的行为，那所以说强制处分它一定跟法律保留原则有关系。然后再来我们看实质面的要求，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这个东西三个层次大家应该都会背，那当然各个学者之间用语有所不同，各个学者之间用语有所不同，那不过这边用比较多人用的适当性、必要性还有狭义比例原则，适当、必要、狭义比例原则。或是比较美派的吧，好像他们会讲说最少干预手段，我有点忘记原文是什么了。对，反正这些东西通通是在指同一个，就是在指比例原则，然后就是国家在干预人民基本权的时候，好，三个层次嘛，第一个适当性，这个手段必须要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必要性手段反正我都写在上面了，我觉得这边大家自己看好了，不然浪费时间讲比例原则，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的东西应该不太好，总之符合比例原则，那它的前提一样是什么，在侵害人民基本权的时候有所适用，那应该要采什么最少侵害的手段，最少干预的手段。那下面有一些刑事诉讼法律法上有一些 相当于比例原则的明文规定，但是它你们翻整个刑事诉讼法，你不会看到有一条叫做什么，就是直接规定比例原则，不会像那个行政程序法一样，它不会直接规定比例原则，但它有一些就是执行强制处分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规定，像下面这边，第一个强制处分的发动以有必要者为限。我们在看这个刑事诉讼法法典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有必要这三个字的规定。那有必要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对于侦查机关最基本、最低程度的一个要求，至少要是一个有必要。假设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去侵害，不要去干预人民的权利。像九十三条第二项，羁押它除了要符合羁押的法定事由以外，还需要怎样？还需要有羁押的必要。假设今天被告。我们之后讲羁押会讲到羁押法定事由。好，反正今天羁押，被告纵然符合羁押的法定事由，但是却没有必要羁押他，就是他根本是个逃不掉的人。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羁押的必要，没有羁押的必要呢，我们就不应该去羁押这个被告，否则只是多余的对于人民权利的侵害，对不对？第一个发动以有必要者为限，第二个强制力的行使不得于必要的程度。第九十条这边但书，但不得于必要的程度。前面是在讲什么？具体待过的时候，可以用强制力把它抓回来。这边都是强制力的实行，那再来。强制处分没有必要的时候就应该撤销，这样也是关于一个比例原则，没有一样嘛？没有必要，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假设发动以后，后来变成没必要的时候，那就应该要把它撤销。那对于被告身体名誉注意，那第八十九条、第一百零五条这些东西呢，你们看它的规定，其实第一个有点杂乱无章。第二个是散见于各种不同的强制处分程序当中，所以我刚刚说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没有统一的概括的规定。那不过，就算它法条上可能有些强制处分，它并没有规定说好，就是以有必要发动，以有必要为限才可以发动，或者是执行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被告的名誉啊、被告的自由、被告的健康等等的。就算没有这样的规定，那基本上只要是国家透过侦查机关，他去做一个强制处分，他都是一个有公法性质的行为，都应该要遵守我们前面所讲的法律保留原则跟比例原则。好，所以说你们需不需要去记这些很琐碎、很细的条文？我自己都没有记，那我是建议你们也不用硬记啦。对，就是假设因为这个东西啊，通常不会是。那个国家考试要考你的东西，就是问你什么？这时候国家机关的强制处分有没有于必要程度，或是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侵害被告过度侵害被告的身体和名誉？通常这个东西呢，它会直接在条文里面点出来。条文里面点出来的话，那你就已经很好，不是条文，题目里面点出来，题目里面点出来的话，其实你就很好写了。就算你那个条文你没有记熟没有关系，所以我是觉得这边啊。就是大家有个 sense 就好了，对。再来，刚刚讲的法律保留原则跟比例原则，再来我们讲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强制处分同意的问题。强制处分的同意，那现在的话，明文，法条明文上只有规定说，第131条之一，它有一个同意搜索规定。假设今天警察跑来我家敲敲门，然后问我说：“请问我可以进去搜索吗？”我就说：“欢迎，请进来。”那这时候警察做的搜索是经过我的同意所为的搜索，它是一个合法的搜索。那这个情况大家比较可以想象。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强制处分可不可以同意？可不可以经过被告的同意而被合法化？举例而言，今天我可以，国家机关可以经过我的同意而羁押我吗？或是 更关一点的情况，国家机关可以经过我同意而对我的电话进行监听吗？这些东西呢？羁押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说，羁押是个很严重的东西，它有时候常常被当成一个提前的应报信，或是，总之就是，在我国这个看似有罪推定的社会底下，所以使用就是大家来制裁被告的一个很爽的手段。但是羁押对于个人的侵害也是十分严重的，人身自由的长期的拘束十分严重，你就不能出来跟男女朋友见面，也不能来补习班上课，这可能是好事。好，那总之对于像这样子长期的人身自由的拘束，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说，经过被告的同意就可以羁押吗？这样不太合理吧，对不对？那这时候他违反了，就是完全是一个 不公不义的行为。所以的话，强制处分的同意这件事情，哈，应该是不能随便经由人民的同意，然后就让它变成合法化。尤其是之后我们会先学到那个具体逮捕的地方，具体逮捕这个地方最容易有问题。有时候警察来你家跟你说，哎，麻烦你来警局跟我泡个茶，顺便聊聊关于某案的事情，然后你就乖乖的跟他走了。那这时候你是一个所谓的合意被逮捕吗？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问题，那应该不会考合意羁押什么这种东西啦，对吧？但是大家先有个 sense， 假设任何的强制处分，然后却有一个同意的情况在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之后我们会在各个可能会考到的强制处分，然后有同意出现的情形，举凡说得一方同意的监听，还有刚刚讲的这种好像看似得同意的逮捕，得同意的带往其他处所，好了，我们不要说逮捕，得同意的把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带往警局，像这种情形呢，都会是刑事诉讼法上可能会出现的争议的问题。好，刚刚我们对强制处分做一个基本的介绍，然后稍微提一下之后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困难以及问题。再来，我们看到第四页，强制处分的分类。强制处分的分类，来，第一个，广义强制处分、狭义强制处分；第二个，直接、间接强制处分。第一个，现在简单提一下，第一个，广义强制处分跟狭义强制处分。我刚刚一开始给各位的定义，强制处分，我是采广义的，还是我采广义说，还是狭义说？我采广义说，广义说定义给我，所有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诉讼行为，都是所谓的强制处分。然后再来，狭义的强制处分，它是讲什么？它是真的有施行一些强制力，这个定义我是觉得不太好，不过书上这样写，就这样子，就是直接排除一些事实上可能反抗或是妨害的调查证据处分，他才认为是强制处分，这应该是比较传统的见解了。那之后呢，我跟大家说的强制处分，和我之后所会讲到的，包括这本里面，还有 下一本的前面一部分。这本的话，我只写到那个传统形态的强制处分，然后下一本会有新形态的强制处分。那我对于所有这里面强制处分的定义，通通是采什么？通通是采广义强制处分这样的一个定义。再来，直接强制处分跟间接强制处分，之前我们没有提过什么叫直接强制，什么叫间接强制，对不对？应该有哈。有，那这边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了。那大部分的强制处分其实都是什么？直接强制处分。那间接强制处分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传唤跟通知。传唤跟通知。接下来，对人强制处分跟对物的强制处分，这边呢，我们是以这个强制处分的目的、它的目标来做区分。假设今天强制处分，它是想要得到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对联常置处分，想要得到一个物，就是对于什么？对于物的常置处分。那这边你们会看到哈，好，上面提的对人常置处分有传唤、拘提、逮捕、羁押，这些都是对于人的常置处分。那搜索、扣押是对于物的常置处分。重点就是放在什么？就是强制力它，该怎么讲？强制力吗？好，反正就是国家这个力量，它去施行的一个目标是人还是物这样子。好，再来我们看，它还可以分成什么？强制处分还可以分隔壁第五页对被告和对第三人的强制处分的区分。假设今天强制处分是对被告或是说犯罪嫌疑人所做的，还和跟被告以外之人对被告以外之人所做的强制处分，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把它分类。但是一般来说，对被告的话，被告因为经过上次经过起诉后，就可以特定说被告是谁了。大哥，来。但是对第三人呢？假设今天，检察官起诉的是某甲，但是后面的诉讼程序却一直去搜索某乙、某丙、某丁等等的。那在这时候，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认为说，对于甲的搜索好像比较合理。对于乙、丙、丁的话，可能我们必须要一些更严格的行政的要求，那才能去进行这些强制处分。对，所以基本上对于第三人的强制处分的话，我们应该要比较严格的去检视它。但是法条规定上常常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写出来。有啦，搜索第122条那边它写的比较明显，但是其他的规定的话常常就是并没有这样子明文的要求。来，我们看一下第122条。122条第一项，搜索的课题啊，对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物件等等等等必要时的搜索之。第二项是说什么？对于第三人，被告以外的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人，我们都叫做什么？第三人。对第三人等等等等，以有相当理由可信这些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是应扣押，或是应扣押之物，或是电子记录存在的时候，才可以搜索之。搜索的基本门槛，对于被告和对于第三人有这样子，一个是对被告只要必要时，对第三人的话，这是有相当理由可信，这是一个新政程度上的要求。那之后我们会讲到说各种新政程度的要求，不过那个图我没有画在这边，大家先记得这件事情。对于第三人的强制处分，应该要比较严格的设定，比较严格的要件，而且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应该要做比较严格的审查。下面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大家看看，就是这边下面先粗略的列了各种的强制处分：传唤、拘提、逮捕、通缉、羁押、搜索、身体检查。然后横的是被告，然后还有证人。证人的话，其实写第三人会更好，改成第三人好了。不过其实多半情形是证人。来，不管，我们来看第一个，传唤对被告可不可以做？打圈圈，对被告可以，对证人也可以。拘提也是两个都是圈圈，对证人可以拘提。再来逮捕呢，对被告可以逮捕，对证人不可以，打叉叉。通缉被告可以，有通缉证人的吗？没有，不行。羁押呢？对被告当然可以啦，对证人当然不行啦。那搜索的话，被告这边打圈圈，证人这边呢也是打圈圈，身体检查也是两边都圈圈。但是搜索那边，我刚不是已经讲了122条，对不对？ 所以呢，在旁边写上一下，不同要件是要求。这边啊，算是一个粗略性的介绍，大家可能，可能有些人还不是那么理解传唤、具体逮捕等等等等这些强制处分的实际内容是什么。那之后我们学了，然后大家再来慢慢看回来，应该就可以理解了。那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这边的，为什么对于证人不可以做逮捕、通缉、羁押？为什么？其实就是回来看上面对第三人的强制处分，对第三人强制处分应该要比被告微小，而且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讲强制处分的目的来看，我们说强制处分的目的是什么？一开始跟你们讲说目的是在确保被告到场，或是在于保全证据，或在于刑罚的执行。好，对于保全被告到场这件事，还有保全刑罚执行这件事情，因为基于这样的目的呢，强制处分基本上对于被告各种强制处分都可以对被告为之，但是对证人的话，并不是都会有这种情形，尤其逮捕、羁押、逮捕、通缉、羁押这三种情形，对于人民的侵害特别的大，那所以可不可以随便用在证人身上？第一个，因为侵害过大，所以随便用在第三人，也就是证人身上的话，并不是那么合理。第二个，他常常对于证人，我们去做逮捕、通缉、羁押，没有办法，就是不符合刑事诉讼上强制处分的目的。之后我们再详细的讲好了。再来第五页下面。我们再来做一个区分，要是强制处分跟不要是的强制处分。我们说强制处分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一个原则，叫做令状原则。那这边这个令状呢，就是我这边主要讲的要是令状原则。假设今天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有令状的话，那就是要是强制处分；反之，不用令状就是不要是的强制处分。不过呢，会有一些中间比较模糊地带的问题。那啊，举例而言，像是第88条之一那边有一个叫做，我称它为紧急拘捕。88条之一啊，它这个在执行的时候，执行这88条之一的具体的时候，你看第二项的话，第二项的我们看后段，单纯由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执行的时候，他在执行的时候怎样？执行的时候可以不用拘票，但是他事后必须要报请检察官签发拘票。那这种情形，有人会觉得说，好，他执行的时候不需要拘票，所以这不需要拘票，拘票也就是令状，所以他是一个不要事的强制处分。那有人会说，他事后必须要补发令状，所以他还是一个要事的强制处分。不过要不要事呢？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重点是说他的法定程序到底长怎样。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提供个概念给各位，那之后不用为这种分类的事情太过于钻牛角尖，好吗？那下面，大部分原则上呢，在没有急迫的情况之下，都会采一个要事的强制处分的方式。但是像刚刚88之一，我们说它是一个紧急拘捕，先不管它要件是怎样，它是一个紧急嘛，被称为紧急拘捕，代表它一定有一个急迫的情况存在。所以呢，在这种急迫情况之下，可能会发生来不及签发令状的情形，所以我们才需要不要事的强制处分。下面就列了各种不要事的强制处分。第一个，现行犯逮捕，大家应该都知道。第二个，紧急拘捕嘛。然后附带搜索、现行搜索、紧急搜索、同意搜索。里面的话， 有两个东西呢，它不能算是有紧急的情况。举例而言，第三点，附带搜索，它并不是一个紧急的情况。照我国现行法立法来说，这个附带搜索呢，其实已经像是一种警方在执行合法的具体逮捕的时候，它所附带就有的一个搜索的权限，而不是今天就算具体逮捕没有任何的紧急状况，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附带搜索的权限。再来，同意搜索，同意搜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是在一个急迫的情况之下。所以刚刚说比较是强制处分，多半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多半在紧急状况之下，它当然有其例外。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七页，看一下强制处分的主体。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决定机关，在讲决定机关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到两种强制处分的决定机关的方式。第一种，由法官、由法院来做决定的强制处分；第二种，由侦查机关，包括检察官、包括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所做的强制处分。有这两种的决定机关的模式。那现行法的话，两种都有采，只是要看是哪一种强制处分，而去决定说今天到底决定机关是谁。那在强制处分里面，决定机关这件事就十分的重要。对。不过不难背，应该是一下就可以背起来了。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种法官决定模式。采取法官决定模式，它的优点在于什么？这边列了三点。第一个，就工作方式跟职业倾向而言，之前我们有讲过，检察官他身为一个追诉犯罪的机关，他本身就比较容易倾向于允许强制处分还是不允许，当然是倾向允许啊。这样子他去侦查犯罪就更方便了嘛。所以假设你在侦查中，不要想在侦查中好了，总之你把强制处分这样的一个权利放给检察官的话，他那对于人民的权利的保障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说不定会比较不足。虽然说检察官我们之前讲过负有什么客观性义务，他必须有利不利一并注意，但是就于他的工作和职业的倾向来说，比较难以期待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论述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了。第二个，就制度保障而言，法官，我们之前在讲法院的时候讲过，法官他有他的独立性的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且不能随便把他解职嘛，对不对？除非因为一些犯罪的宣判等等的，不然的话他受有一个人身性的保障。所以呢，他的保障跟检察官比起来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再来，所以还没讲完，对不起，就是他受到这样的保障，所以他比较可以中立的去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保障其实中立性的前提就是在于说他不会随便的被人家操纵，那不会随便被人家操纵就代表我们必须要先保障说他的某些的利益不会被人家剥夺，这样子他才能基于一个完全的自由的意思去做出一个意思决定嘛。我们一般像是民法里面，好了，民法里面在讲到意思自由这件事情，那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在不自由的意思不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个意思表示，像是我们可能受到胁迫、受到诈欺，然后或是有一些错误的情况，那这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受到了一些那个外在因素的压迫嘛。那保障，从制度保障而言，我们保障一个法官的人身独立性，就可以比较容易借由保障其人身独立来保障其决定的独立性。再来第三个，从分权制衡的观点而言，假设今天是检察官把所有权力集中在检察官身上的话，那欠缺一个制衡的机制。那大家都知道嘛，绝对权力绝对的腐化，那所以不能把权力全部集中以 集中于一尊。假设我们今天把权力单纯的给予检察官的话，那没有一个制衡的机制，他就很容易决定。但是假设今天我们只把，举例而言，像是羁押，现在我们是把什么东西给检察官，什么东西给法官？是把申请权给检察官，决定权留给法官。那这样子，透过好第一个层次，检察官先觉得在侦查中啊，检察官申请羁押，他觉得需要羁押这个被告，他去申请了以后，然后再由法官去做一个决定，这样子我们认为比较容易保障人民权利。所以总之以上的三点，其实采法官决定模式就是比较，我们会认为说它比较能够保障被告，保障人民的权利。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其实就是相对而言，检察官的权力小了，检察官作为一个追诉主体，他的权力小了，那追诉效率当然就不容易高。所以下面缺点就是妨碍追诉的效率。那看一下现行立法上有哪些东西我们是采法官决定模式。第一个羁押，第二个鉴定留置，第三个搜索，第四个通讯监察。羁押的话，长期居住、人身自由，然后他是采绝对法官保留原则，绝对法官保留原则。第二个鉴定留置，鉴定留置是说什么？要在审判中必须要鉴定被告的精神状况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必须要把被告留在某个处所一定的时间，然后经由鉴定，就是精神专家来去做一个鉴定。那这样留在某个处所一定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长期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他也是采绝对法官保留原则，是203条那附近。203-1啊，203-1，他说鉴定留置。我们先看203条第三项好了，因为鉴定被告精神或身体的必要，可以预定一个7日以下的期间，把被告送入医院或是其他适当处所。203条的第三项，它是一个可以拘束被告人身自由，达到7日，最长达7日的期间的一个强制处分。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要采一个绝对的法官保留原则，203-1的第四项。再来搜索是采相对法官保留原则。搜索原则上必须要有法官开立搜索票，签发搜索票，但是例外有4种武力状搜索的情形，可以不用法官开搜索票，所以我们称其为相对，因为他在执行的时候不必然全部由法官来决定。那第四个，通讯监察，这边这个还是要填入相对法官保留原则。通讯监察最常有的例子是监听嘛，还相对法官保留原则。那我看书就觉得有些觉得有点奇怪，他称它为一个绝对法官保留原则，但是你看法条规定的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第6条，它其实是定有一个紧急监察，它定有一个紧急监察的法条，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应该要叫做相对法官保留原则啊。好，总之羁押绝对法官保留，鉴定留置绝对法官保留原则，这两个东西因为是对于人身自由的长期的拘束， 所以一定要采绝对法官保留原则。那搜索跟通讯侦查两个东西，因为对于人民的隐私权侵害甚大，所以要采一个相对的法官保留原则。当然它的侵害比不上长期的人身自由的拘束，不过这个侵害我们还是认为它很大很大，所以原则上还是采一个法官保留原则，不过是相对的。好，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个法官决定模式，法院保留的原则。那再来我们讲到侦查机关的决定模式，18页这边，侦查机关决定模式它的优缺点呢？你们写上几个字好了，跟前一页相反啊。它就是跟法官决定模式，它的优缺点基本上就是相反的。我们把权力集中在比较靠侦查机关这一侧的话，侦查当然就会有效率，但是对于人民权力的侵害，可能就比较容易造成侵害，然后侵害就比较大这样子。优缺点跟法官决定模式相反。再来，现行立法，我刚刚说过，我们现在现行法是采一个混合的立法模式，就是也采法官决定模式，也采侦查机关决定模式。那现在比较多的强制处分，它还是以一个二分模式。来，第一个空格填上，现在多半的强制处分，它是以二分模式决定区分决定者。等一下，不好意思，前面那个第一个空格是程序阶段。程序阶段，抱歉啊。他要以程序阶段来区分决定者，而采二分模式。什么意思呢？程序阶段就是指到底是侦查中还是审判中。侦查中跟审判中的区分是什么？就是起诉。你要再跟讲得更精确一点的话，就是起诉，而且证据送交法院的那个时点。侦查中跟审判中，第一个空格是程序阶段，第二个空格二分模式，然后再来侦查中第一个空格，第一个侦查中由检察官决定，审判中则由法院决定。侦查中由检察官决定，审判中由法院决定的立法方式。所以我们要怎么背这个关于强制处分的决定机关呢？原则上就是采二分模式。另外，假设一些法官保留，不管是相对或是绝对法官保留的话，那就去记那些例外，因为二分模式最多。那你说有没有由其他的机关来决定的强制处分？有，我们之后会讲到，不过因为太少了，我不需要把它列在这里哈。再来，我们说到强制处分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会有哪些？第一个最常见到的当然是司法警察跟司法检察官，一般大家看到的都是司法警察，所以基本上执行就是司法警察，这个东西不用特别讲。执行机关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不深究了。再来，检察官他也可以亲自去做一定的强制处分。不过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太多了。你有看过检察官？检察官通常是坐在那个地检署那边吹冷气，然后他不太会在外面跑。往外面跑的情况最多的就是干嘛？去做香验。香验就是干嘛？今天有人看起来不是自然死亡的，他就要去做一个验尸的动作，但是他也是跟法医一起去。对，那检察官通常不太会真的做这件事情，不过他有权利。那他有哪些可以亲自执行的强制处分呢？通缉犯的具体逮捕，通缉犯的逮捕，然后具体可以划掉，通缉犯去逮捕，紧急拘捕、搜索、扣押，这些东西检察官他可以亲自的去执行，只是实务上比较不会看到真的检察官亲自执行。再来，其他还有什么？第一个，法官 法官可以亲自去做搜索跟扣押哦。那这种情形的话，比检察官亲自做搜索扣押更少。最后，一般民众，一般民众可以干嘛？第一个，现行犯的逮捕；第二个，通缉犯的逮捕的话，利害关系人可以去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之前好像很多人会被那个，不知道是受到西部的那种枪战片影响，还是受到那个海贼王的影响，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以为通缉犯也是那个大家都可以逮捕，没有啊，通缉犯的话原则上还是由司法警察去做逮捕，那例外的话可以由利害关系人去做逮捕，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逮捕的，但是现行犯才是任何人可以加以逮捕。我干嘛先讲后面的东西啊？破自己的梗。来，再来看第九页，强制处分的监督跟救济。前面一开始我们就讲，强制处分是一个干预人民基本权的国家公法行为，然后那他必须要受到一定的监督跟救济，那才足以被称为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足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那监督跟救济可以从事前审查跟事后审查还有救济来看，事前审查跟事后审查都叫做监督，那提供的救济管道叫做救济。废话，对，事前审查的话，那其实就是前面我们透过一个决定机关他去审查，说在符合一定的，他认为符合一定法定要件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发动强制处分，这是一个事前审查。但是事后审查的话，就是我国法比较欠缺这样的制度了，就是假设今天在来不及做事前审查的时候，通常要有一个事后审查的方式。那事后审查，上次我们刚刚不是看那个88条之1吗？88条之1紧急拘捕里面，它就是一个事后审查。一开始拘捕的时候，并就是没有令状，但是后面要申请检察官补发一个令状。这种方式就是一个事后审查的立法制度的设计。那在救济管道，我们一开始不是对于那个救济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来讲一下什么叫对于个别程序的审查与救济，什么叫非对于个别程序的审查与救济。那我们假设是一些大部分的强制处分，我们会允许受处分人提起抗告或是准抗告加以救济。抗告跟准抗告我们之后很后面会讲到，它是一个一般救济程序。假设对于判决要做什么上诉嘛，那对于裁定的话就要做什么抗告。那假设是检察官、受命法官等等的处分的话，就是不是法院的裁定，而是检察官、受命法官等等个人处分，要做准抗告。基本的概念之前讲过一次，那这边再抓起来一下哈。那救济管道，我们可以回到第一页的地方，其实我们有提过救济这件事情，那就是说那个救济这件事情是一个刑事，是一个宪法上第16条诉讼权的要求的一部分。所以之后，好，我现在好，我有把那个强制处分总论大概已经交代给各位，所以之后啊，我们在学整个强制处分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决定机关。然后再来，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讲到法定事由吗？法律保留原则吗？法律保留原则它就是包括说，第一个，法律允许这样的侵害，这样的基本权干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层次就是法律制定的要件，国家必须要去遵守，对不对？好，那所以就是到底在哪些情况之下，在符合怎样的要件之下可以发动强制处分？第一个决定机关，第二个要件里面的话，一些比较细的概念我们之后再讲。机关、要件这两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最后一个层次的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好，今天强制处分，违法强制处分就是做下来了。那做下来以后，它之后会有怎样的效果？第一个层次，我可不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强制处分，我认为是违法的，然后我是受处分的人，我要提起救济，我要怎么救济？第二个层次，假设今天我 提起单独救济，然后结果好失败了。那在判决之中，这样的一个违法的强制处分会发生怎样的效果？也就是我一开始就讲的，它会连接到之后的证据能力的部分，就是一个违法的强制处分之后如何影响到在判该证据在判决中的证据能力。好，那我们就把在此就已经把总论交代完了。像后面附的第十页跟第十一页，其实只是两条法条，两条法条就让我混了两遍，真的是很夸张。但是这两个法条，其实它的内容是还蛮重要的啦。好，再来，我们要进到强制处分各论。在上各论之前，我们先来画个图。看到这一页空那么多，大家应该知道我要来画图了吧？对。好重。我建议大家在学强制处分的时候，先了解这样的一个体系。那这是我自己学习上的心得，所以我照这样的分类。我一开始呢，先做一个区分，区分什么？我们刚刚有学过对人的强制处分跟对物的强制处分的分类，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是先用这个区分。然后呢，对人的强制处分有哪些？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传唤通知。好，算了，来。再来，具体逮捕。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我图不是就只画这样，后面还会再画更多数值，所以你们假设要画图的话，空格可以空大一点哈。来，这个具体逮捕。第三个是什么？羁押。对物的强制处分，传统上搜索扣押。这是传统上，不过我是建议呢，其实搜索扣押就是一个东西，叫做搜索扣押，因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扣押就是跟着搜索而来的，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就把它理解成一个东西，叫做搜索扣押好了，搜索扣押不可分心。好，来搜索扣押，那这边只是单纯的传统形态的强制处分，传统形态的这些嘛。那再来的话，之后我会再讲到新形态的强制处分，就是可能是基于条文的体系，或者是主要是基于条文体系啊，它可能规定在像是通讯监察规定在通报法，然后或是有一些东西它不是跟这些一起并列的，像是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鉴定留置，它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强制处分。好。那不过那个东西我们暂时先把它放在后面好了，因为这个黑板不够大，我没办法就把它画在下面。来，再来，传唤通知这个东西比较不重要，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放这个画出来这个具体逮捕。 那肢体的话，肢体其实底下可以再分三个部分。第一个一般肢体，第二个进行肢体，第三个东西叫做我们刚看的88条第一项，紧急拘捕。逮捕的话，分成两个。第一个，现行犯的逮捕；第二个，通缉犯的逮捕。我们今天应该就是讲到。希望可以讲完具体逮捕。这三个字不要抄到讲义上啊！提醒一下那个。亲爱的班导，好，先抄到这边，之后我们可能还会要翻回来这一页，继续完成这个可能会很大的标。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花了20分钟在抄板书了，好。就是之后啊，你们。其实这个表我自己画的时候，我自己画了大概一张 A4 吧，然后我后来觉得就是整个你在学强制处分的题目的时候都可以这样用。第一个层次，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是强制处分，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一个国家机关对于人民的行为，它有没有侵害人民的基本权？所以第一个层次其实是看什么？基本权的侵害。它是侵害的话，它才是一个强制处分。那第二个层次的话，我们要开始划分说它是哪一种强制处分。那强制处分其实这边在上一个层次应该是一个，这边我们刚刚说是一个传统形态的强制处分，对不对？就是你看不管哪一本书，它的内容一定强制处分里面都会包括至少有这些东西，对不对？要是没有的话，你就把那本书烧了，或是拿来盖泡面就好，对。那传统形态强制处分，那另外一种叫做什么？新形态强制处分。新形态强制处分的话，那一样，强制处分就一定是一个对于人民基本权的干预嘛。但新形态强制处分，每本书它写的内容可能不一样，因为大家看的重点不一样。那主要的话，大家一定都会写到的，应该就有那个通讯侦查这个东西一定会写到。然后，要不要我写出来？好了，顺便写好了。新形态强制处分，我现在还在编这部分的讲义，我在想我要放进哪些。不过基本上第一个层次一定通讯侦查，这个东西不得不谈到，它也是近年学者比较多在写一些文章啊，或是关注的重点。毕竟传统的刑诉的。强制处分，第一个修法以后，它已经越来越好了。第二个，这个战场已经是一个红海，所以大家开始杀出来去写通讯侦查，比较好玩。第二个，宪兵的问题， 姓名，或是卧底警探。大家约莫十年前看《无间道》应该看得很开心嘛，对不对？《无间道》卧底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卧底它是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国家机关的行为？这个东西我们前提上应该可以肯认吧？派一个卧底警探到黑帮去卧底，那他有没有侵害到、干预到？不要讲侵害，侵害太难听了，干预到人民的基本权利？黑道大哥的隐私权有没有某程度被干预到？不管怎样，应该是有吧，至少有可能有吧。我现在卡在一个学说的说法，所以那个虚伪朋友理论大家知道吗？虚伪朋友理论，美派的见解，没关系，我们之后再讲，讲到这个时候会再讲。对，就是基本上它是有可能被认为说是一种对于人民的基本权的干预，所以这个部分也一样放在新形态的强制处分。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卧到底要怎么写？到底是一个右边是一个人还是入？人吧，对不对？我也觉得这样好丑。感谢你们。啊，漂亮。目前我确定会写的至少有这两个地方，然后再来，我还要写什么呢？我应该会写到的有鉴定留置。还有什么、啊？帮我想一下，没有 sense 哦，没关系，我有点忘记了。至少这三个东西是已经写了的。那下面就留一点点空间，说不定我还会再加。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新形态的真的还蛮多的，对吧、啊？能够考的点实在是蛮多的，但是要想说什么东西要放进来，好、哦，好，空间侦查这三个至少会写到。好，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好，第一个层次我们先看说，这时候国家机关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基本权有没有一定的干预？有干预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我们要认为它是强制处分。那如果它是强制处分，再来做一个分类，它到底是传统型的还是新形态的？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背名字的方式。传统型的就是这些你们看的已经很眼熟的这些东西，新形态就是连我自己都不觉得很不熟，也没有，我没有不熟，只是我自己都不确定说它的范围到底总共包括哪些东西需要写进来的这些东西。好，先看传统型的，传统型以后我们要确定说刑事诉讼上的那个强制处分的目标是什么，对人还是对物？对人，假设今天很明显他强制处分就是要找到那个人嘛，抓到那个人的话，好，强化通知具体的补给啊，中间可以放进一个叫做通气的东西，但是通气的话，因为跟这个通气犯的逮捕放在一起讲，所以层次的话，传唤通知具体逮捕，记啊，就是至少这三个东西。然后传唤通知的话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它是一个叫做间接的强制处分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实行一个强制力，而是假设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叫你讲。叫你来你不来，然后我就可以去把你抓过来。叫你来你不来，我 把你抓过来，它是一个间接的强制的方式。那具体逮捕这边就开始真的比较重要了。具体逮捕这种各种就是所有的具体逮捕的类型就列在这边给你们。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紧急拘捕，刚刚就讲过它是一个麻烦的东西，在这里一样继续麻烦，因为有些人把它归在逮捕，有些人把它 归在拘提。那原因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拘提逮捕。那接下来，我刚刚说我强制处分，我希望是四堂课嘛，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话，就是传唤通知具体逮捕可以上完，然后下一堂课羁押，然后在下一堂课搜索扣押跟一部分的新形态强制处分，然后第四堂课最后一部分的新形态强制处分，还有很多的解题。 接下来四堂课先跟你们讲大概的内容，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进度很赶，所以现在没抄完的，等一下下课再抄。来，我们来看传唤跟通知。传唤通知一开始定义，第一个传，我们先看传唤。传唤的定义是什么？检察官、审判长或上面法官、受托法官，为了要使什么？这边出题字，被告跟其他人，他们在一定期日到某个场所，这样的间接场，他所谓的间接场之主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来提早讲出来一下，就是其实传唤，它为什么是一个间接场之处分？就是传唤刚刚就说了嘛，放了传票，传票就是要叫你来，那叫你来的话，然后你没有正当理由不来的话。那我就可以把你抓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传唤不到可以拘提。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在隔壁页。好，来，定义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间接强制处分，就是传票本身它没有真的直接对你产生一个强制的效力，但是你不遵守传票上面所讲的内容，就是叫你在某个期日到场，像这样子的内容的话，你就会之后可能被拘提。所以你可能会因为你的不遵守而丧失你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一个人身自由的权利，短期人身自由的权利。所以它是一个间接强制处分。那它对象是谁呢？对象还蛮多人的哦，可以传唤的人很多。就像我们在画那个表的时候，第5页那个表的时候，传唤可以对被告，也可以对证人等等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只单纯这个表讲证人，其实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有适用，被告以外还有什么代理人、自诉人、证人、鉴定人、通译，全部都有传唤规定的适用，所以这些人通通可以被传唤。可以被传唤不代表就可以被拘提哦。先讲，来，再来，第三个传唤的方法。那一开始我们讲了什么？定状原则。传唤从这个强制处分开始就不例外，传唤要送达什么拘票？传唤有三种方式。来，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种方法叫做送达传票。送达传票呢，又称为什么？旁边括号里面就讲了，叫做一个正式的传唤。传票里面，那有一张传票，再来我们要看它传票要记载什么东西。第一个，被告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居所，然后假设在不明这些东西不明，或是因为其他情形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照同条的第三项、71条的第三项，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怎么讲？他可以记载一些组织辨别的特征，那这些东西的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特定被告，特定对象，不好意思，特定对象。重点就是你这个传唤到底是要对于哪个人所发出来的？假设今天很不幸的你，传唤机关他不知道要传唤的人的姓名或是其他的一些资料的话，他就是要记载到可得特定该对象是谁。假设今天根本没有办法特定的话，那其实这叫做一个无效的传唤。然后再来案由，然后案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为了什么要做传唤。然后再来应到之日时处所，假设今天没有记载日时处所的话，那一样这个传票会怎样？无效。为什么？假设你今天传唤某人到场，但是你却没有跟他说什么时候要到哪里，那你到底就是这个传唤到底想怎样？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效的传唤。这就跟我们刚刚讲，其实就是被告没有，就是对象啊，传唤的对象没有记载到可得特定的话，它也是一个无效的传唤。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想到什么？想到之前我们在讲诉讼行为的时候， 诉讼行为就是有怎样成立不成立、有效无效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它都是一个严重到已经无效的瑕疵，好吗？再来第四个，这点还蛮重要的。要是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场的时候，得命拘提。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得命拘提，刚刚我们有讲过，就是这个是传唤的效力嘛。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得命拘提。那假设漏位记载，我看到大家的笔都已经放在那个空格上蓄势待发，那我就快点讲好了。漏位记载就是怎样，不能拘提啦，不得拘提。那传唤的话，传唤要用传票，传票要经过一个合法的送达，它才是一个合法的传唤。所以照理说呢，照理说我们应该要来讲一下送达的规定。但是很明显的，我下面就跟你讲了，我不要说送达怎样。但是，来，送达这个东西我们不教，为什么？大家各位是律师司法官班，假设各位想要学送达的话，去书记官班，他们会详细的教你送达，因为书记官几乎每年都会考一题送达。但是律师司法官班呢，他题目里面不会考送达的内容是怎样，他只会直接跟你说，这个东西已经合法送达，或是未经合法送达，几乎不会考送达的内容。所以我教不教送达，我不教送达。但是这边要讲一个跟送达有关系的东西，第73条，大家来看一下。假设今天我们要传唤一个在监所或看守所的被告，那要通知监所的长官。那请问，通知监所长官以后，就是一个合法的送达了吗？来看到14页，发出台账129。他这边是说。其实他这个判决的内容是说，通知监所长官只是一个额外的东西，他跟送达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关系。送达呢，还是一样，他要嘱托该监所长官为之，就是还是一样，必须传票要送达，那个在监狱或是看守所之人，要跟通知监所长官之间，通知监所长官有没有通知，其实不影响合法送达的效力，重点是他有没有送到。就是该对象的手上。刚我们说第一种方式，用送达传票的方式，它是一个正式的传唤。然后再来要讲到面告到场跟陈明到场这两种方式。面告到场，它是一种简易的传唤方式，就是说，原则上我们说，强制处分应该要遵守立庄原则，但是这边它只要用面告的方式，面告就是一个怎样的方式？它是一个口头告知的方式，然后顺便再记名笔录，那这样子它就可以跟传唤有一样的效力。这时候它有没有跟71条一样使用一个传票？它没有使用传票，但是它用一个面告的方式并记名笔录。之后就可以有跟传唤、跟一般传唤、正式传唤一样的效力，所以面告到场。再来第三个，陈明到场。陈明到场这个东西大家自己看，因为我也只会条文。被告经以书状陈明借此到场者一同，他就只要用书状陈明说，我到时候会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说，其实他已经怎样？这个一同是什么意思？就是跟已经送达传票有统一的效力。所以这三种方式都是什么？传唤的方式。只要知道这三种方式之后，就产生传唤的效力。再来。产生传唤的效力的话，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看括号5。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括号4。括号4，传唤的机关，传唤的决定机关是采什么？二分模式。为什么？传票 我们看71条的第4项嘛，本票侦查中由检察官签名，审判中由审判长或受命法官签名。再来，我们就讲到传唤效力，我觉得是这里唯一真的比较，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个概念啊。不过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来传唤它是一个间接偿处分，一开始讲了，那是。被传唤人，第一个无正当理由，第二个不到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话，那之后就产生一个可以被拘提的效力。那下面就是各种来各种规定，大家来看一下哈。被告可以拘提，证人也可以拘提。他那个法条依据直接付给你们了，大家有空自己看。那比较重要的，鉴定人跟通译不得拘提。鉴定人跟通译不得拘提，他可以传唤，但是不能拘提，所以这个传唤呢，其实还蛮没用的。那，但是一定会有人问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不能拘提鉴定人跟通译呢？被告、证人、鉴定人、通译这四个东西，前两者跟后两者的差异在于，被告跟证人有不可替代性。鉴定人跟通译没有不可替代性，什么意思呢？被告的不可替代性大家都应该可以理解。证人为什么有不可替代性？证人的话，我们说他是基于过去所目击到的事实、我所听到的事实等等的，他是基于五感所了解到的一些事实，他在法庭上要做一定的陈述。那今天我知道的事实跟你们知道的事实也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所知道的事实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可替代性存在。但是相对之下，鉴定人的话，假设是鉴定人，他对于一个刑事案件之中，然后需要科学方法才可以了解到的证据，他做了鉴定以后，别人可不可以再对该东西做鉴定？假设经过那两个人都鉴定了以后，那今天两个鉴定人之间是鉴定人 A 跟鉴定人 B 之间，他们之间。有没有可替代性？那我们用一个粗略的想法来说，其实他们是有可替代性的，所以我们会认为鉴定人不得拘提。通译呢？通译其实就是什么？翻译嘛。翻译，那只要就是懂该语言，那可以把该语就是需要翻译的该语言翻成我们可以在审判庭上使用的语言的话，那通通是有可替代性的。所以鉴定人跟通译有可替代性。至少我们立法上是这样认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语带保留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鉴定人哦，鉴定人可能会有他的不可替代性存在。在什么情况呢？第一个证据，你说鉴定嘛，鉴定好，通常我们想象的情形，一个东西经过鉴定以后，可能还会再存在，对不对？但是有时候那些就是拿来鉴定的证据。可能用协议啊，或者是等等的，它在鉴定的过程之中，它会减损。那本来这些证据就已经弥足珍贵了。那假设今天鉴定人鉴定完以后，那个证就是原始的那个协议就已经没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鉴定人鉴定完以后，然后又不肯到场，那这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拘提他呢？我是觉得说，立法可能要在。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单纯以一个很抽象的方式来想吧。好了，就顺便讲一下，反正学者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就不管他。再来，我们看第15页。刚刚我们看传唤，刚说决定的主体是采什么二分模式？侦查中由检察官决定，审判中由法院受命法官决定。那跟他很像的有一个叫通知的东西。通知传唤跟通知最相像的点在于，他们都是什么间接的强制处分。你看定义的最后一句，15页最上面通知定义的最后一句，它就是一个使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时日到场的间接强制处分，而且是限于犯罪嫌疑人哦。看71-1嘛。他只能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场，而且没有其他的准用的规定。好，那再来， 大家都会听到那些约谈嘛，就是这边的通知。然后再来通知的方法，刚我们说传唤要用什么传票，通知的话叫做通知书。通知书它的规定准用71条的第一项后段，它准用72条第二项的1到3款，也就是刚刚我们在第13页的下面通法那边所看到的1到3款的部分。刚刚我们看了4款，这边有3款。第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姓名跟年龄，他一样是为了要特定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谁，姓名跟年龄，但是他没有准用什么第72条的第三项。这个是因为说这边是指单纯由谁来决定，由这个司法警察机关的主管长官签名嘛。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因为他比较，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不懂法律吧，就是对于他的信赖不如像检察官跟法官这样的高，所以不要让他的对象扩得太开。至少我们第一个限于犯罪嫌疑人，而且要限于说你至少要知道说他到底是谁，到底他的姓名、年龄等等的这些东西，至少知道大概知道他是谁了以后，才能做约谈的这件事情。第二个案由，刚刚没有讲案由啊。其实案由就是说，好，就是我要调查的是哪一个犯罪，那只要很粗略的记载就可以通过审查了。那再来，应到日时处所，刚刚已经讲过了嘛，这个也在准用之列。第四个，72条第二项第四款，这个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得报请检察官核发拘票。这一款并不在通知书的准用之列。那到底？通知以后，那约谈以后，然后你不到场，可不可以命拘提呢？可不可以呢？来，我们看，跳一下，看他们括号5的效力。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可以报请检察官核发拘票。第71条第一项后段，意思就是什么？假设今天合法通知以后，你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犯罪嫌疑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他还是可以报请检察官核发拘票。那这时候为什么不准用刚刚的第四款？这样的记载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对。那当然了，有部分的说法就是很小咖的学者，我连引注都没有引注上来。他们会说，就是这时候啊，因为他虽然得报请检察官核发拘票，但是不代表检察官一定要核发拘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准用那个前面第四款的规定，所以这个他认为说约谈，他并没有强制力存在，没有连间接强制的效力都没有。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实务上明明约谈就是约谈不到，然后就可以合法拘票啊。那至少现在大家都这样做。那而且71条第一项后段，也就是规定得报请检察官合法拘票，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蛮奇怪的，这样的解释蛮奇怪的，所以不用太花心思记它。来，我们看通知的机关。通知机关，刚刚我们讲中间出题次的地方，他要经过谁的签名？司法警察机关的主管长官签名。好，刚刚我们在讲传唤的时候，讲说采二分模式，要依程序阶段区分是侦查中还是审判中。但是这边我们没有讲说到底应该是区分审判中或侦查中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约谈它是专门被使用于侦查中。专用于侦查中之程序，所以它没有需要区分说到底是侦查中还是审判中的必要。好，那最后刚刚讲完通知的效力，那现在最后用你的比较，顺便比较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时候立法不是那么的清楚精确。271条，它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通知的东西。他说，审判期日应该要传唤被告跟或其代理人，而且要通知检察官、辩护人、辅佐人。这时候虽然同样是通知，不过这个东西跟71之1的通知，这个所谓我们一般说约谈啦，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271条，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单纯的通知，它并不发生任何的法律效果。所以呢？它不是一个271条，不是一个强制处分。 它这个通知跟那个通知不一样。好，刚刚我们很快的，你看我们很快，大概花了十来分钟就把转换跟通知统统讲完了。转换三种，通知一种，约谈，对吧？然后这样子就讲完了，代表其实我自己觉得他们都是属于间接尝试处分啊，那他们重点都是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拘提的效果。那其实重点的话，我们放在后面的拘提逮捕，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好好讲上拘提逮捕，希望可以讲快一点。那我们就先下课十分钟，待会儿见。